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和杨老师呢继续结合着冬季养生和大家呢介绍相关的知识。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现在呢正是寒冷的冬天。通常大家都说冬天不好过。 是的。 对，那应该我们对于养生这一块应该怎么过为好呢？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有关呢这个冬季养生这块内容啊，我们说呢是比较丰富的啊。为什么丰富呢？一个是我们说了这个冬季和什么相通啊？和肾相通，是吧？ 对， 对肾呢那是相当的重视而且它的内容呢也非常的多，是吧？你看我们前面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些介绍了，是吧？这个寒它使我们血液循环慢，还是什么呀使我们肌肉使我们血管都收缩。 对， 都收缩，一收缩怎么样是吧？新陈代谢血液循环都不好，这时候心脑血管疾病发生了。血压高了吧？ 对， 血压高了是吧？循环不好，心肌缺血了。 心难受的症状又出现了。 堵塞了。 对， 是吧？你本来你是血是吧，那你就有垃圾什么垃圾啊？不是血稠就是血脂高是吧，这个三油甘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些都杂质是吧。一个是呢阳气动力不足，再加血管收缩，再加循环慢，再加你血中有杂质，怎么样？ 都凑在一起了。 凑一起了吧。心脏供血不足了是吧，大脑供血不足是吧，就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对这个寒要了解有四个方面我们讲防，你防什么？利有预防为主，这句口号我们喊了几十年了但把它怎么样具体化是吧？冬季咱们就说冬季，冬季四种四个系统在冬季是最常见的最容易发生的一些疾病第一个这个寒首先哪个系统影响的最普遍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哪个系统？ 应该是呼吸系统吧。 首先就是呼吸系统，是吧？哎呦，一受风怎么了？ 感冒了。 你看，感冒了吧？受凉了，咳嗽了吧？ 对。 发烧了吧？ 是的。 扁桃体肿大了吧？哎呦，支气管又犯了吧？哮喘又犯上了吧？小孩你看又得肺炎了吧？ 还真是的。 大家得知道，是吧？所以这个去防这寒，如果你没防住它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危害，这个你是必须得清楚。 首先直接就是侵袭到这个呼吸系统。 它因为是什么呢？肺主皮毛是不是我们身体最外边这一层那外界的风寒湿首先要侵袭从这个 从表层入里。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二一个肺开窍于鼻。鼻部。为什么呢？我们呼吸系统的毛病为什么特别多？直接冷空气。 直接就是刺激我们的这个 呼吸 系统。 上呼吸道吗？我们知道了。再加上有鼻炎的人是不是？ 是的。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要防什么？是防的有目的的是吧？我经常爱感冒，我免疫力低，这时候你就要格外注意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 这时候呢你要注意怎么注意？原先我没有什么方法。 啊，大家都说互相是吧？大夫也讲，啊，家人也嘱咐，哎呀，临出门多穿点衣服，是不是？ 是的， 是这样的。其实呢，是吧？有人穿衣服不照样感冒吗？ 嗯， 是吧？有人不出去，在被窝里都感冒了，这怎么讲啊？是吧？所以这防，我们认为大家说的还不到位，那是不是不到位？啊，叫防不胜防。说你这个防，啊，穿衣服只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是什么？ 从根本上去防。 这话说到点上了。 对。 啊，练好内功。 是的。 哎，什么叫内功啊？增加你身体抗风寒的能力。 还是那句话，增强咱们身体的抵抗力。 对了， 嗯， 这是关键的。 抗击这个外邪的能力。 是不是？你看你，你看有时候啊，啊，在儿科。你儿童医院你去看去，哎呀，就怕孩子感冒，一见点风坏了，又发烧了，又肺炎了，哎呀，给孩子捂的之后，啊，到医院一去，啊，大夫一听诊一听，好一聊开，好，小孩浑身都是汗， 嗯， 你说这个说实在的，这个捂的够严吧？ 太严了， 又太严了，是不是？ 哪有冬天出汗的？ 你看他捂的呀，他就。他一次一次，大夫就嘱咐啊，你这孩子可不着寒啊，啊，一着寒这个，是不是啊？又容易是吧？又容易发生疾病。你看，结果捂了一身汗，要出了汗以后，是吧？你只要有一受一不点风，是不是又感冒了？ 是的。 所以呢，练内功是关键啊。这个穿衣服只是一方面，啊，我们要讲呢，我们把它讲深刻了。啊，讲专业一点，是吧？这是呼吸系统。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做这个五步操，啊，它就有效的就防止了这个感冒。 是的， 是吧？这是一个，您出门前啊，你把鼻子的两旁迎香穴 揉一揉， 揉一揉啊， 嗯， 是吧？揉一揉，然后沿着鼻两旁、鼻翼两旁往上推啊。 对，一直推到咱们这个睛明穴 啊，在睛明穴啊，然后上下再按个三五下啊， 嗯， 啊，然后单手推到印堂穴，是吧？你这样你看看，这干什么呀？肺开窍于鼻嘛，啊，它是一个门户嘛，门卫嘛，啊，你就首先把这个门卫要把好这一关， 对， 哎，要调动好它的气血，也就调动它的积极性。 嗯，不要小看这个迎香穴的按摩。 好，太重要了。 嗯， 是不是？他又拔住了关，你看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相当一部分，是吧？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啊，把脖子后边围严了，这话说的在行。你看我们脖子后边风府、风门、风池， 对， 是不是？为什么让大家搓脖子？ 嗯， 是不是？为什么要搓脖子？把脖子一定。啊，不是搓，而且告诉你，必须把它搓热了。 是的。 哎，所以你看着咱们这个方法是不是很简单的？ 不要小瞧这个简单的一个小动作。 对。 它的内涵实际上很深很深的。 哎，你把它搓热了。 嗯。 啊，这就解决很大的问题啊，是吧？这时候把你的全身气血调动起来。为什么要做扩胸啊？扩胸就增加你心肺的功能，是吧？心肺的功能，天气凉了啊，你经常用你的啊这个食指叫食宣呢，互相干什么？ 磕打磕打。嗯， 你手都是热的，为什么呢？是吧？它是末梢啊，它是血液循环的末梢，神经的末梢，它食指连心呢， 刺激了那个末梢，就等于促进了末梢的血液循环， 它非常敏感的，是吧？那就说呢，你石宣互相磕打，能够什么？振奋心阳。你看人们一冷，是不是心里揪着？ 对，就是心揪成一团。 对，是吧？你磕打完了之后，你看看，是吧？马上你就感觉到这心脏，哎，特别舒适。 不但不怕冷了，而且还感到心里特别舒服。 对， 嗯， 你看，这时候我们说啊，这个防寒，你光说了，人不能光考虑到穿衣服，还要练内功。啊，怎么叫练内功了呢？这不就练内功了吗？ 对，李老师刚教给大家这几招，实际上就是练好内功。 对了， 嗯， 是吧？你再结合着穿这衣服， 对 啊，这个 内外结合， 这个衣服啊还要注意，是吧？不要穿的十分短。你看，也提出来，跟大家是不是又有点区别了？ 因为这个十分的暖意，当你一出门、一动、一出汗，就更容易感受风寒湿的侵袭。 你看，姚老师把这话点到位了。 嗯， 你穿十分的暖，你走不走路？ 对，你运动不运动？ 你一运动，你就当到十二分了， 发热了， 或者十三分了，出汗了吧？ 对。 所以告诉大家，啊，这个防感冒，啊，穿的适量，是吧？你看，我们都说了，穿到什么呢？跟外边的气候，你穿衣服以后，哎，你锻炼完了，在屋里把气血搞活了，哎，这时候呢，啊，你出去时候欠那么一点点，欠个两三分。哎，有那么两三分的寒意， 走起来路它就不冷、 哎、正好， 嗯， 是吧、啊？哎，所以这个大家去悟去总结。另外刚才姚老师说这话，在你外面运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是吧？不能出汗。 是的 啊啊，如果出汗，你一定要立刻意识到，这样很容易哎受风受寒。 嗯， 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嗯，这是一个啊啊。二一个呢，就是你到外面时间长了，千万不要时间长了。 嗯。 啊，时间长了就什么意思呢？就千万别冻透了。老百姓说话啊，大家又敢说，哎呀，冻透了，可千万别冻透了，是吧？冻透说明什么呀？冻得你都麻木了， 嗯、 是不是？哎，所以说呢，你在出去的时候，啊，如果太冷了之后呢，你怎么样缓冲一下子？啊，是不是、啊？ 是的， 哎，所以这些啊都是应该冬天注意的，是吧？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出屋了，完了那就更不对了，是吧？ 不能左，也不能右。 哎， 嗯、 什么要掌握一个度？ 度， 哎，掌握一个度啊，这个度呢一定要掌握好了，是吧？还要出去呢，不能时间长了， 嗯， 而且运动量呢不能大了，出了汗， 不能等到出汗。 你看看， 嗯， 是吧？你又不出去，你老在屋里待着，那你这个你抗寒的能力你也没法锻炼了， 是的， 你最后呢养的你是弱不禁风了、 嗯、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们给大家提示，第一个是吧，就是防这个呢呼吸系统的疾病， 嗯， 是吧？鼻炎了，咳嗽了， 感冒 了， 哮喘 了 发烧了、 嗯、是的， 是不是？这些都要防。还有一个啊， 嗯， 说你对防不胜防，你有什么方法？我们有没有啊？ 有啊。 看，所以说咱们这套方法是一个体系，是吧？不断的把它完善。 嗯。 啊，就叫做严了，是吧？ 首先，先告诉你怎么去防。 对。 然后你防不胜防的时候，还有补救的措施。 有啊。 嗯。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出去了，是吧？说我们是。啊，我们也知道了应该注意什么，到外边一有个事儿，一忙活起来，有时候 哎 是是 没注意到， 哎，对了，这都没关系，你得知道有一个补救措施。 是的。 什么补救措施啊？ 等晚上回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猜着了， 嗯， 晚上回来是吧，你抓紧时间你去泡脚。 对， 说你今天我不小心还真让你猜中了，受风寒了，好，冻透了， 嗯， 啊，那你赶紧切上三片姜，是不是？ 煮上一盆水， 煮上一盆水，弄 把脚泡一泡， 一泡， 嗯， 你又自己知道受了风寒，是吧？你泡脚的时候一定要泡到有一个要求，有一个程度。 对，这个一定要点到。 点到，不是说我泡了，后来也感冒了，那你就没泡到位， 嗯， 是吧？哎，就像你学习了，我学了，你学了，你学你怎么没毕业？人家怎么能考上清华？你连毕业都没毕业，不是学了，你得学到位，学到手，是不是？ 是的。 哎，这个泡脚也是那么个道理，是吧？你简单泡泡那不行，是吧？你必须泡到什么程度？额头上冒出凉汗。 对，把你当天受的这些寒。一定要给他这个排出来， 这不就清楚了吗？是吧？哎，怎么清楚了？白天风寒从哪儿进去的？ 从皮肤进的。 好了， 晚上我们就让它从皮肤再出去。 是的，从哪儿进再从哪儿给它清出来。 这多好啊。 嗯。 啊，这个标志是额头冒了凉汗。这知道你就风寒怎么样排出去了。那他还感冒什么呀？ 那肯定就不感冒了呗。 他没有感冒这个、 嗯、 这个说法了。是吧？这叫什么呢？这叫日清日洁。 每日要做好这个你这个垃圾的清理工作。 没错。 对。 那有的人感冒啊，他是什么呢？他不是一下子，当然有的是一次啊，受风寒严重回来就感冒了。他有的还不是。 嗯。 他有的，哎呀，今天着点凉， 明天受点风。 明天受点风。哎呀，堆积起来。哎呀，后来呢内里又有点火。 嗯。 哎，有的是这样的感冒。是不是这意思？ 对。 啊，这个也没关系。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 是的。你清清内热。 清清内热。 嗯。 说你清内热还有方法吗？ 有啊。 有。什么方法呀、啊、 嗯。 推肚子。是不是？ 对。 推肚子。啊。也大便，大便也畅通，小便也畅通。 嗯。 是吧？哪有火呀？ 没有了，那就。 没有火。 嗯。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组合多好， 是 不是？你每天去泡脚，是吧？你不管白天你受了寒多也好，少也好，它都做到日清日洁。 尤其这个冬天的这个泡脚，那意义更深了。 太意义太大了， 嗯， 太大了啊！同时呢，你再做上什么呢？再做上，哎，睡觉呢？你看，咱们把这话、啊、泡脚这个啊，受了风寒以后， 嗯， 泡额头出汗了，咱把这个。把它 说 全了，说 透 了， 说全了，嗯， 啊，泡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喝水， 嗯， 泡完了脚，冬天泡完脚格外要注意，别回来泡热了再晾凉了。 哦， 哎，说这一点是吧？有人说，哎呀，这屋里还行啊，是吧？不是那么冷，一泡啊，我热了，好，你这脚晾外边，这又错了。 泡热了之后，你要注重这个保暖的这个问题。 保暖了， 嗯， 你知道你今天受了风寒，哦，一泡脚额头冒凉汗，好了，哦，这些寒出来了，你赶紧喝上水，赶紧干什么？钻被窝。 哦，泡脚后要注意保暖，不要再受凉。 这哪一步是吧？看似啊没法再简单了，但是哪一步的重要性啊，哪一个环节啊，它都是一个。组合， 嗯， 缺一不少的组合。 是的， 是不是？你比如说，泡完脚，你别让脚着凉，马上睡觉。 对。 啊，然后呢，你泡完脚，马上要喝水。 嗯。 你看，这不都是大家说的啊？感冒了多喝点水。你看，我们泡完了脚，你出汗了，然后及时补充。 及时的补充这水液。 对不对？ 嗯。 啊，另外，为什么让你睡觉呢？是吧？你睡个好觉。有些人感冒他就不得休息，本来你要注意我感冒了是吧，年轻人有两三天就过来，但是他呢、嗯、他觉得自己身体不错，他就扛着一个星期哩哩啦啦他还没好。有的人呢又犯了第二次重感冒， 嗯， 这些都是危险的。所以有些人呢是谁还不得感冒啊，是吧？对感冒因此呢不重视。好，因感冒死人的有吗？ 有，因为感冒勾起了老病， 是吧？所以大家啊要格外小心，是不是？格外小心啊！不要以为啊谁还一年还得不了一次两次感冒啊，不在意。好，如果我们这样在意，这就问题就相当相当简单了， 对， 是不是？好了，这我们就把泡脚的程序一一给大家介绍清楚。泡热了，泡到额头冒出凉汗来，脚一定要保温，泡完了马上喝一杯热水，然后躺下睡一个好觉。 是的。 是吧？那恢复的第二天恢复的非常非常好。 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精神特爽。 特爽啊。 嗯。 另外我们还说了，是吧？我们有一句话，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咱结合吗？呼吸系统吗？ 嗯。 是吧？所以你要把这个什么呢，要把肚子推通。是吧？没有火呀。是吧？你看啊、我们刚谈到现在儿童医院满了，都是抱着孩子去输液。一到这个天凉了，你看看，咳嗽的、发烧的、扁桃体发炎的， 是吧？转成肺炎的是太多太多了。 是的，尤其就是咳嗽这一块， 哎呦， 比较常见， 太多是吧？所以这个呢，小孩这个呢，过去我们传统就有那么句话，这是经典语言了啊。小孩要想安，要有三分饥和寒，什么意思啊？这小孩啊，不要吃的太多了， 不能吃这个十分饱， 哎，对， 捂的十分暖， 对，要欠三分，饥和寒嘛，要有三分饥和寒， 对， 特别是晚上这顿饭，是吧？早晨没事儿，早晨这小孩一天不闲着，他跑，是不是？那晚上呢？你看，那中国人呢，晚上这饭反倒特别讲究，是不是？家人呢都回来了，上班也都回来了，一大家凑齐了，是吧？多弄几个菜，是吧？所以做的呢就比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这时候呢，吃完了以后他又没有什么运动量，是吧？ 对，尤其这个天冷又不出去运动， 又不出去运动，看看电视，一睡觉这很容易窝食。 对，窝出来火也。 窝出火来了，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个呢。为什么要给小孩要推肚子，是吧？晚饭一定要少吃，是吧？可以多吃些菜，是吧？那孩子不吃不行啊，好，你可以多给他吃点菜，是吧？把菜做的精一点，是吧？味道调的好一点，他不就爱吃了吗？ 是的， 是不是？薄皮大馅，是吧？弄点薄皮包的，是吧？里边都是 多吃点菜， 多吃点菜，是不是？那蛮好。这样呢避免了这个得病，这个功你就要练到位。没有内热，有什么内热呀？是吧？大便特别爽也正常，你小孩你就得观察他的大小便呢，是吧？你小便一黄说明有火了，大便一干就上火了， 对， 是不是？ 但有两天不排便那肯定是更上火 了，等他发烧咳嗽一再。所以说呢，对小孩一定要特别敏感，是吧？小孩不吃了哦，不吃就别强喂他， 不能往里再闯。 对，不能闯啊！他吃就吃，是吧？现在呢，还哪有是饿三分冻三分，只能超三分，是吧？过十分再超三分。 不是的，你要想让这个孩子不得病，还是听您这句话，哎，不能吃的十分饱，捂的十分暖。 不得病就得按照不得病的规律来办事， 对， 是吧？你不能按照你想当然办事。我教惯孩子，对。谁家孩子都娇惯，但是你要怎么知道去真正的是疼爱孩子，知道吧？这点我们是吧，不是光说老人啊，我们要把孩子的事儿也要说一说，是吧？ 对， 这是第一个啊。说了半天，我们说冬季四大系统的疾病是最多的啊，四大系统。第一个我们就是呼吸系统。 谈到这个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 嗯。 是吧？呼吸系统呢，一个是它容易得呼吸道上呼吸道感染，另外呢它也容易什么呢，是你旧疾复发和加重，是吧？你像刚才这个姚老师说了，有些人不乐意过冬天，为什么不过？ 一到冬天他就病情加重了。 对了，你看那个些气管炎老慢支的人， 尤其是这个气管炎哮喘的朋友， 是不是？ 有 肺气肿的，有肺心病的，那就更危险了。 尤其到了这个寒冷的冬天，就到这个时候。 对。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呢，我们讲这个知识一定要结合实际，结合健康结合临床的这个季节的这个发病的一个特点和规律。给大家今天讲的是一个呼吸系统。咱们今天呢就讲了是吧一个。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